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说不只是一种果腹的饮食，更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那么食物这与音乐呢？每一件食物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性，音乐也是这样，每段音乐也有自己的味道。你用自己的味蕾来品尝食物，品味音乐，同时也感受人生。美食之于音乐，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音乐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美好，同样喜欢美食更是热爱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那在今天我就为你带来以美食为生活乐趣的一位音乐家，他就是意大利作曲家吉尔吉诺·安东尼奥·罗西尼。 大利作曲家罗西尼与美食的情缘可以说是19世纪欧洲上流社会音乐与美食的经典佳话，甚至影响了几代人，以至于在西方出现了 MM 族。MM 族就是音乐 Music， 美食 Menu。 罗西尼晚年居住在法国巴黎，是个典型的享乐主义者。在他歌剧创作的巅峰时期，他就戛然封笔。那时候罗西尼才37岁，离他76岁去世时还有30多年的时间。而在这漫长的30多年的时间里，罗西尼则身体力行，始终奉行和推崇 MM 族的生活。音乐 Music， 美食 Menu， 菜单。音乐上的突强突弱，甚至在罗西尼的音乐中还有一个术语叫做罗西尼式的渐强，因为这种渐强渐弱的形式在罗西尼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过，这可以增加音乐的戏剧性效果。因此同时代的人甚至给罗西尼取了一个外号叫渐强先生。你看，又是一段渐强。这种形式可以突出音乐的戏剧性效果，在很多作曲家当中当然也有运用，但是在一位作曲家中，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运用就不常见了。因此罗西尼式的渐强是很有名的，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的歌剧《贼雀序曲》。歌剧《贼雀》是罗西尼创作的第20部歌剧，1817年首演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作品呢，创作于欧洲连年战争岁月之后，迎合了民众渴求安宁的情绪。在这部歌剧中，罗西尼以特有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皆大欢喜的喜剧气氛，从而使罗西尼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不过你在音乐中是不是也听出来了罗西尼热爱生活的本性呢？好像音乐中充满了无限的乐趣。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剧《贼雀》序曲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版本。说到罗西尼对歌剧的影响，实在是难以估计。且不说他为贝里尼、多尼采蒂、威尔蒂等人开辟了一条歌剧之路，甚至连圣桑、瓦格纳等人都受到他的影响。瓦格纳曾经感慨，罗西尼超越重重腐烂的技巧，谱写出世间罕见的悦耳天籁，而且不掺杂其他成分，保持着纯净的旋律感。直到罗西尼为止，歌剧的历史才真正告一段落。可是我怎么琢磨，瓦格纳这句话好像不只是在夸罗西尼，是说他自己呀、啊。他的歌剧终止了意大利歌剧的历史，那与他同时代的威尔蒂一定要气死了。好，不说瓦格纳，继续来夸夸罗西尼。说到罗西尼的创作，他真的很轻松就创作出了音乐，而他的创作还赢得了贝多芬的赞赏，甚至连舒伯特也将他著名的罗西尼式的渐强纳入到自己的乐曲里。在罗西尼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是喜歌剧，罗西尼自己也说是为喜歌剧而生的。那么多赞赏，那么多评价，我觉得究其原因，罗西尼的音乐充满乐趣，这是因为他热爱生活，热爱美食啊。关于这一点，罗西尼还在后来的音乐创作中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而有一些作品的题目中就可以领悟到音乐与美食的内在要领。比方说他的作品有这样的名称，钢琴的四道开胃菜与四个乞丐，萝卜雪与小黄瓜奶油，还有当我喝下红酒，客栈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转动等等，这就是罗西尼一些作品的名称。那也许你听了这些意识，就会感到以后在听罗西尼的作品中可以领略到美的旋律，而且其中散发的浓烈的美食的滋味和气息。来听听罗西尼酣畅淋漓的快乐吧，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快给城里的大忙人让路。 Rasori e pettini, lanciati forbici a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Rasori e pettini, lanciati forbici a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Ve la risorsa, poi del mestiere, con la donnetta, 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tra la la lera, col cavaliere, tra la la la la la.La, la, la, che bel vivere, che bel piacere, che bel piacere. Per un barbiere di qualità, di qualità.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donne ragazzi.Vecchie fanciulle, qua la parrucca, Presto la barba, qua la sanguigna. Presto il bigliett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Qua la parrucca, presto la barba, presto il biglietto. E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Ahimè, ahimè, che furia, ahimè, che palla, uno alla volta,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Una alla volta, per carità. Figaro, son qua. Hey, Figaro, son qua. Figaro qua, Figaro là. Figaro qua, Figaro là. Figaro su, Figaro giù. Figaro su, Figaro giù. Pronto, prontissimo, son come i fulmini. Sono qua, conto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Apro Figaro, bravo, bravissimo, apro Figaro, bravo, bravissimo, fortunatissimo, fortunatissimo, fortunatissimo, per verità. T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也决定着作曲家的音乐风格。有一位德国音乐史学家福尔科尔在罗西尼传记中这样分析罗西尼：他活泼好动，说话声音很大，有点夸夸其谈，像他那最受欢迎的歌剧人物《塞维利亚理发师》当中的费加罗。没错，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段《快给城里的大忙人让路》里的费加罗。罗西尼有许多奇闻异事，妙语警句出口成章。他说过自己天生嗜好懒惰，所以曾被人关在屋中，直到交出预约的作品为止。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就是罗西尼在25岁的时候创作的，创作总共花了13天时间，速度之快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说起意大利的这位作曲家罗西尼，他的轶事真的太多太多。那上半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罗西尼创作的一首很有名的序曲当中的选段《威廉·退尔》。

那么你知道吗？法餐中有一道名菜叫做罗西尼风味的里脊牛肉，这是一道已经风行了100多年的法国名菜。上半时段讲的 MM 组你还记得吗？ Music Menu， 而这个美食的 Menu 正是罗西尼自己创造的。罗西尼在晚年甚至人生的很长一段经历中是在巴黎度过的，在这个浪漫花都怎么能不爱美食不爱享乐呢？罗西尼善于烹调，经常亲自下厨烹制美味佳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据说罗西尼风味的里脊牛肉是这样产生的：有一天在巴黎的安格鲁咖啡馆，罗西尼要求厨师在他的餐桌旁烹调他点的里脊牛肉。在烹调的过程中，罗西尼对烹调的方法不断地加以干预。当厨师拒绝时，罗西尼便说：那么您别管了，这道菜加上我的名字，好坏与你无关。于是这样一道名菜便产生了。天空下，在这样的音乐中，你听到了觥筹交错的声音吗？这里是古典流行，这种小资的音乐不适合罗西尼。接下来还是来听听罗西尼生机勃勃的音乐吧。两个版本不同的作品都是他的音乐晚会《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其实人们一直传说的罗西尼到37岁写完《威廉·特尔》以后就封笔不再创作了， 其实更准确地说，不再进行歌剧创作了。其实罗西尼还会写一些有趣味的小曲子，比方说这一套音乐晚会就是在他的歌剧《威廉·退尔》之后所创作的。我在想，这是不是罗西尼有名的那个晚会呢？因为前面介绍过，罗西尼始终奉行 MM 组，但后来在巴黎居住的日子里，每逢周六晚上都会在自己家里举办音乐餐会，像一些著名的大音乐家李斯特、威尔第、比才、圣桑等都是当时周六音乐餐会上的座上客。一时间，罗西尼的周六晚会在上流社会声名远播。那当时有一位音乐家曾说过，罗西尼是一位伟大的快乐主义者，满肚子里装的不仅仅是音乐，更多的是博洛尼亚香肠。配器如此讲究，虽然音乐的性格充满了罗西尼式的乐趣，但又不太像罗西尼。其实这是布里顿重新创作的。罗西尼原来的音乐晚会包括了八首小型的抒情调和四首二重唱，作于1835年，而布里顿呢，借用了三首加入了罗西尼其他作品的素材，做成了这一套音乐晚会。而之前我们听到的演唱版的阿尔卑斯山牧羊女呢，则是曾经的英国童星 Charlotte Church 演唱的版本。 这一首显然是罗西尼的序曲风格《塞维利亚理发师》，这个版本来自于伯恩斯坦和他的纽约爱乐。关于罗西尼的创作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1848年，那不勒斯一家报纸刊登了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答复一位先生提问的公开信。那位先生的信是：我一个侄子是音乐家，他不知道怎样给他做的歌剧写序曲。您曾写过那么多歌剧序曲，是不是可以给出出主意呢？罗西尼在他的信中提了七个建议，其中之一是：我写奥赛罗序曲的时候，是被剧院老板锁在那不勒斯的一家旅馆里的小屋内，屋内有一大碗水煮面条，连个绿菜都没有。这个头最秃心最狠的老板威胁说，如果不把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写完，甭想活着出来，让您的侄子试试这个法子，饿着他，不让他尝到鹅肝大馅饼的迷人香味。所以你看，罗西尼的创作都是和美食有关。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的第一首第一乐章， 罗西尼一共创作了六首弦乐奏鸣曲，而这六首曲子都创作于1804年。当年罗西尼才12岁，他是在1804年的夏天，在3天内完成了全部六首18个乐章的作品，这真是何等惊人的天才！但是罗西尼本人则认为这是不堪入耳的劣作。这部作品属于绮丽华美的室内乐，音乐清新，旋律优美，非常悦耳动听。